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22集。 韩家康不耻地说， 这种政府项目基本就是掏公家钱，最后成不成功完全看验收的领导有没有打点好，而且人家那边程序员也不是真有事，就是应付了第一轮检查，后面经费拿到手，保科的人就没兴趣了。张小贝一直抱保科的大腿，人家开口他必须接烂摊子。 朱韵研究了前面那位程序员写的代码，他感觉还可以，虽然赶不上李寻的代码那么完美有力，但也算是通俗易懂，质量尚可。等等，朱韵打断自己思路，他的水准在他心里已经达到标尺的程度了。用了两天时间，朱韵解读前人代码，并尝试着在他的基础上进行梳理。张小贝百忙之中抽出空闲来看他的进度。 运行给我看。 现在朱韵还没回过神，张小贝雷厉风行，果断自己按了运行键，然后神情更为严肃。 这怎么十多个 error， 三十多个 warning？ 朱韵刚想说什么，看到身后韩家康使劲给他使眼色，于是他闭嘴了。 进度不行，快一点，赶紧把错误和警报都修了，代码先跑起来再说。 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下午有英语课，上课前朱韵正闲着在纸上涂鸦。朱韵一抽抬眼，李大爷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自己身边了。往日他们只有在林老头的课上才会坐到一起，今天是什么情况？朱韵合上涂鸦本，刚好老师进屋上课。李寻完全没有要听课的意思，这朱韵可以理解。他第一天去基地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书桌上堆满已经啃完的砖头般厚重的英文原版编程书。他的数学和英语什么时候考，什么时候满分？朱韵正在心里感慨老天不公，那边李寻发话： 怎么样？ 什么怎么样？ 你不装傻能死啊？ 朱韵抿抿嘴，李寻又低声问： 怎么样？ 还行。 他眉头皱着，朱韵总感觉他有点烦躁，如果这不是课堂，他应该早就拿烟出来了。 有问题就说。 没有问题。 用不用帮忙？ 不用。 李寻看他一眼，朱韵冲他挑眉，他不知想到什么，哼了一声笑骂道： 真他妈的。 你的心理活动看起来也不比我少啊，朱韵暗道。朱韵并没有逞强，事实上他确实不用帮忙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打算好好弄那个什么鬼系统，尤其是在询问了张小贝几个问题，明确了他对项目根本一无所知之后，朱韵更是南山跑马，撒了欢似的写起来。韩家康说张小贝最讨厌偷懒，所以他检查程序一个特点就是行数越多他越高兴，喜闻乐见。于是朱韵的速度像坐了火箭一样，一天提交 N 多文件，将原程序的系统稳定度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下拉。他用最繁琐的逻辑来编写，用最恶心的模板来套用，不出三天，整个系统已经变得像地雷阵一样，看似运行正常，其实全是陷阱，毫无可读性和拓展性可言。朱韵自己看完都想吐，但张小贝开心，进度够快，行数够多，且能够运行，简直完美啊。然后完美了几天，灾难来了。某日朱韵去实验室，发现气氛不对劲，所有人的腰弯的都比平日低，头埋的都比平日深，整间屋子静得像太平间一样。韩家康路过朱韵身边小声说： 庄小贝被保科骂了，你。 走廊传来铿锵有力的高跟鞋声，韩家康脸一白，话都没有说完就回去了。 张小贝推门而入，径直走到朱玉面前，把一叠不知道又是哪个项目的材料往桌子上狠狠一甩。他指着朱韵鼻子，当着全实验室人的面尖声道， 你告诉我，你写的那叫什么东西？ 没人敢说话，也没人敢抬头。朱韵感慨，在这样的叫骂声中，几位研究生学长竟然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做事，甚至比往日更加认真投入，倒是颇有主席菜市口看书的风范。张小贝指着朱韵劈头盖脸的痛骂， 你把人家好好的程序改成什么样子了，乱七八糟，我拿去人家看完那个表情，哎呦，我真应该带你去看看，你低着头干什么，一句话都没有啊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啊，还是个小姑娘呢，我一眼看不到东西就被你做成那个样子了。哎，也怪我太相信你了，看你当初来的时候那么信心满满，结果呢，你告诉我你怎么有脸皮进这个实验室的，来，你告诉我，别不说话呀，林老师就教出你这样的学生。 朱韵安静地垂着头，没有看张小贝。张小贝骂了半天见不到朱韵回应，更加咬牙切齿， 一点反应没有，你们看见没，一点反应没有。 他冲着屋里的研究生说， 滚到肉一样。 他气头上推了朱韵一把，他的指头比声音更尖。朱韵退后两步，低声说， 对不起， 对不起。 张小贝一见他出声，马上用更大的声音嚷道， 你知道这是政府项目吗，出问题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行了，你丢学校的脸你知道吗，你担得了责任吗？ 朱韵以为自己很淡定，直到从实验室里出来，他才发现自己心脏跳得很快。不论他心底怎样想，张小贝到底是老师，师与生的身份自古以来就不平等，张小贝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朱韵在楼道口给自己煽风降温，经过这一轮折腾，她着实同情韩家康他们，也好奇他们在这样的导师手下工作几年出来得变什么样。朱韵抱着电脑回宿舍，张小贝给她两天时间修改程序，美其名曰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。他说那话时一字一顿，试图让朱韵深刻理解最后一次机会的宝贵和重要。朱韵回到宿舍，大忙人方淑苗难得在寝室。天儿越来越冷，快要期末考试了，方淑苗也充分打好提前量，提前半个月着手这学期的校优秀学生干部评比。朱韵进屋后，方淑苗跟她打了招呼，然后又一次投入到相关材料的整理当中。方淑苗已经不常去基地了，朱韵脑中浮现出任迪曾经说的那句话， 他坚持不了多久，李寻这人一般的女人跟不住的。 朱韵没有细想那话中的含义，他打开电脑，他还得搞定张小贝好心赐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呢。好想抽烟，方淑苗不在寝室就好了。虽说是给了两天时间，但第二天中午朱韵就被张小贝叫去了。这回他们谈话的地点不是实验室，而是张小贝的办公室。学校里有独立办公室的老师不多，张小贝恐怕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。不过张小贝业务繁忙，永远穿梭在实验室和各个公司之间，办公室很少使用。朱韵在路上一直思索，为什么张小贝要给他叫来这种隐蔽的地方训话？良心发现，不想当众羞辱他的可能性有吗？好像没啊。他一边展开复杂的心理活动，一边敲门。张小贝平静地说， 进来。 朱韵进屋，办公室里冷飕飕的。张小贝站在办公桌旁，桌上是一杯泡好的茶。 现在的学生了不得呀。 张小贝一改之前大吵大嚷的风格，温声细语起来。朱韵听着这声调，宁可他吵了。张小贝来到朱韵身前， 他们身高相仿，张小贝胜在一双高跟鞋上。他俯视朱韵，轻声说： 你是觉得自己挺厉害？ 没错，有些方面他确实很强，但朱韵还不清楚张小贝指的是什么，所以他静默无声。 我问你话呢。 我怎么回答？ 不说话。 朱韵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是肯定不行，不是好像也不行。就在朱韵思前想后之际，张小贝忽然拾起桌上的茶水，反手泼了朱韵一脸。 我教书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碰到你这么贱的学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